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看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看到各位在留言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小礼物666一波走起来。同样呢，包括因为今天来的依然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所以像更多的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关注到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十佳歌手哈，同样也是之前首师歌者的返场嘉宾，老朋友，我的老朋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航宇以及他的金牌推荐人王天怡，欢迎两位。 欢迎。 Hello， 大家晚上好。 天怡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王天怡，今天呢我是作为航宇的金牌推荐人来到这里。 你声音特别好听，小声特别甜。我先表扬完一下你的金牌推荐人哈，待会儿他会负责表扬你。来，航宇。 大家好，我是航宇。我是来自14级首师大，然后文学院的，然后这次又参加歌赛，然后又再次来到这儿。 又再次来到这儿了，就是实力比较强。之前首师歌者的时候闯入十强，这次十佳歌手的时候依然是十强。也期待着你在下周二你们总决赛的时候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让金牌推荐人夸一夸自己的歌手吧。 好， 歌手都有哪些特质呢？ 我觉得我家歌手最大的特质应该就是帅。因为我家歌手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982的这个广播的平台了，大家可能也通过直播正在看我们的这个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可以看到我家歌手一直是被誉为迷你版的杨宗纬。其实他唱的一些歌曲也会跟杨宗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对吧？ 啊，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不喜欢一个标签化。 对，我们就是航宇，我们跟杨宗纬 没 有什么关系， 航宇第一， 不妨碍我们。不妨碍我们长得像以及唱得好听、啊、 对，但是在我心中当然是我家歌手航宇最帅。对， 是啊，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刘海是弄上去的，就用发胶固定，这次留了一个小刘海，看起来更加书生气了一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第一首歌曲是前不久一个综艺节目里面一个创作，叫谁。它是在明日之子那个节目里面。 那今天呢航宇也是自己带着吉他来了哈，然后现场给我们弹唱一曲谁。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先声夺人，有请航宇。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师歌者，同样也是我们的十佳歌手航宇哈。又一次抱着吉他帅气地坐在了我们的表演区，他要带来的是前一段时间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在热门的综艺节目当中演唱过的谁。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航宇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好，可以了吗？随时可以开始。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擅作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慰，反而让我流泪。走得越近心越像刺猬，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彻底粉碎。在你眼中我是谁，你想我代替谁，爱得多的人总先掉眼泪。在你眼中我是谁，享受被爱的滋味，拥抱让你好累，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爱错 非常的感谢航宇，这也是这次参加明日之子的廖俊涛他的一个代表的作品哈、刚刚在电视当中出现，然后你就是自己去网上找了吉他谱学习来的吗？ 对，也是就是自己，其实自己扒谱就可以了，就是自己听完那首歌然后去跟着感觉，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和弦。 哦，所以像你们就经常弹吉他的都有这个本领吗？赵寿你也有吗？就听一首歌 应该没有问题。对，现在的话听到一首歌自己喜欢的差不多练个几遍，然后谱子和弦就出来了。对， 哇，好羡慕你们这种有一技之长的人哈。 其实练都可以的。 对对对， 是。那非常的感谢航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航宇回到我们的访谈区、来和他的金牌推荐人天怡一起分享他们的大学故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除了好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是做客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航宇为大家弹唱了一首谁。因为航宇之前有来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哈，包括今天一开始呢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有很多你的粉丝啊，也是你的同学西林，应该是前两天刚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对对对，因为他是我在歌赛里面的搭档。 哦，搭档、 我们分组然后去 比赛。因为我有听说你们这个周二的这个比赛环节设置的很有意思，就是第一轮的时候要两个人共同来演绎一首歌。 对 合作呀。 对，但他是一个 跟 你歌路还很不一样的一个歌手， 因为他是蒙古族的，然后他会拉马头琴，然后我们就改编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啊。 哦，那个歌 很好听的，就是加入一些自己的改编。对， 哇，所以是到时候又会有马头琴配吉他的。 对对对，还有钢琴，还有完了后面一些改编节奏上面的变化。 对，其实还是一些很混搭的这种风格。 那你要不要邀请你的金牌推荐人上去弹一下古筝，加入反正元素那么多。 真的，那真的就是一个对撞了。真的 是天一可以回去试着练一练哈。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可以，要向我的师哥学习。 对，提到师哥啊，两个人同专业。 对，我们都是这个首师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是，那作为师妹刚一进学校，有没有就听到师哥的威名？因为航宇在你们学院很火的，我知道。 对对对，因为我是在大一去年的首师歌者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这个我同专业师哥的这个鼎鼎大名，然后当时就我觉得啊，好厉害，就非常的仰慕。然后后来也进行过一些合作。 这个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专业的同学，我觉得应该是多才多艺的哈。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学校那个文化产业管理，他们还要学表演，还要学形体，学声乐。 对，反正就是学的挺杂的。 挺杂的哈。 那你平常的课程设置吗？也有这些吗？ 有影视啊，然后也有新闻类的，然后传播，然后制片。就是 真的是学的很多。 对， 多才多艺的选手今天都被我们请到直播间当中来了。所以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收听和收看啊。航宇这次的介绍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自己是一个超级嗜睡的老学长。哎呀，这个老字虽然说怎么心酸了，九几年的说出来让大家 96年的 现在说自己是老学长， 但今年他已经大四了哟，是吧？ 对对对， 马上就要毕业了。 马上要毕业了哈，也面临着接下来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人生抉择。他说自己超级嗜睡，而且经常让人怀疑他有发作性的睡病。你有因为贪睡误过什么大事儿吗？ 啊， 太多了，想不起来了，想哪件 的？真的， 真的是。 不过和在就是和女朋友的事上还没有误过事儿。 哎，这就要讲到了，因为上一次航宇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首师歌者比赛的时候哈，当时来做客的时候，在现场有故事的好同学的环节，是给自己的女朋友献唱了一首歌曲。当时深情的吉他弹唱也是征服了很多他的学弟学妹还有同学们。而且呢，因为航宇跟自己的女朋友认识的机会特别的巧合，因为女朋友是来学校交换的台湾的同学。 对对，她是从台湾然后来到我们院里，然后来交换，然后刚好跟我有同样的一节课，然后就这么认识了。 对， 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了。 是在一起之后呢，上次因为航宇来参加我们节目，所以我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在今年的某一个月份的时候，我就每天被带着台湾各地去游。因为航宇去了台湾，然后我玩了半个多月。哎呦，我看你玩得特别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经历。 对，因为就七月份的时候嘛，七月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在实习，但是就是我必须要去找他，然后我就请了20天的假，然后就在那儿待了2个礼拜。 然后先到那之后，因为本来就是提前已经做好了计划要去了，然后到那儿先去台南玩了一下，然后又去台中，然后又去了南投，因为他家是台北，所以最后在台北逛，因为不着急了，就 是好像在女朋友家受到了极大的优待。 还好还好，就是一家人都非常热情。 哎呀， 真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的爱情的力量。 那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呢？我大三的时候也去台湾交换过，但是就没有什么台湾的男孩跑到大陆来找我这样的故事。 还是缘分，缘分。 是啊，然后提到恋情，就是满满的甜蜜都要溢出来。那航宇平常呢，也喜欢的一些音乐人，其实大家感觉跟他整个的风格也都很像，而且也就是以比如说像方大同啊、郭顶啊、李荣浩啊这一类型的，也都属于很有创作才华，但本身就是乐感也非常强的这一类的音乐人。哎，那你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什么样练的什么新歌吗？ 最近我其实平时听歌都是因为前不久那个中国有嘻哈比较火嘛。 哦，所以你有练 rap 吗？不会这样为难自己吧？ 开始玩 hip hop 是吗？ 有尝试过，有尝试过。啊， 真的吗？哪一首歌？火锅底料。 那些就是会那么两句，对，其他的因为很没有什么机会去。 我们这里有机会展示， 你要试试看吗？ 对，要给你一个 beat 吗？试试哈，我给你来一个，现在准备一下吗？有想好的吗？ 有想好， 有模仿他们的哈，来， 我准备一个。 有请贵的。 好 ，OK， 可以的。 可以吗？我直接干嘛？ 直接开始， 直接来。 不想触碰边缘，我想到达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到达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我憧憬胜利，希望正义会在我手中，可每次残酷的现实总掐住我的喉咙，但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是该遵守规则还是应该冲破牢笼 ，bro， 我还是太激动啊！就这样，就这样， 不错，因为 real man， 哇，真的，我也是刚刚发现郝宇还有这一面的才华， 就会觉得说，深情的杨宗纬突然开始念起了 rap， 就脑海中画面需要切换一下哈， 真的好神奇， 没有事先准备，然后有点乱， 对，这真的是随时 cue 的哈，所以说平台上活力982的朋友们，要不要来一波小礼物鼓励一下郝宇呢？非常的感谢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还蛮难的，因为虽然说即使我跟赵硕都是播音系毕业。我们练了那么多的绕口令， 对， 但是 rap 真的是玩不起来， 是 它需要你的那个节奏感还有你的整个乐感要结合起来，就还蛮难的一件事情。那天怡平常也是在学校的活力调频当中做一些工作， 对，然后平时会做一些主播的工作，是这样。 那做哪方面呢？你的节目是关于什么？ 其实我的节目主要是做脱口秀方面，然后在假期的时候也会在这个麻花平台上面做一些直播，然后跟各大高校的广播台也会有合作。 哎，我就特别好奇大学生的这个脱口秀你们会讲一些段子什么都大家乐吗？ 对，会讲一些其实学生们真正感兴趣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会聊一些网上时事比较热的话题啊，像这个比如南北差异，在我们刚刚来暖气的时候，有一位南方室友说是端坐在暖气旁边抚摸着他说好神奇啊，真的就是那种南北真的差异还是可以看到的。 是，然后我想到了前两天的一位金牌推荐人来了之后说，姐你知道吗，我们学院去年才刚装了空调，我说去年才装空调啊！那你想我入学的时候，我毕竟长你们这么多岁，当时的时候我就记得在朋友圈里面刷屏，我们学校同学就在那个阳台的上面就挂着空调机。我们学校算就传媒大学是装空调装的比较早的，然后按着那个空调机下面就有一个人抱着一层被子的一张照片，就裹着一层被子上面是空调的一张照片，然后打了几行字。传媒大学招生， 我这真的是在我们入学的时候也都是看哪个大学有没有空调什么特别吸引人，像我们学校它装空调比较晚，主要是因为楼啊还是那种比较老的楼， 需要改造啊。 对，但是其实那种老楼我还是挺喜欢的，会有一些特别诗意的人产生，比如说像我们郝宇这种，对，特别有才华的人。 哎呀，学校里面的音乐诗人。提到这个首都师范大学，我当时考普通话的时候去过你们学校，觉得你们学校感觉特别的好，特别你们学校有一个很有氛围的下沉广场。 对， 哎呀，每次走到那儿的时候就觉得说，此刻华语应该有一本书，坐在台阶上，有一个像郝宇这样的学长拎着吉他从旁边 过 去。对，当然去找他的女朋友，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是，那在学校当中哈，哎，看到天怡的这个长相，大家可能也现在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嘛，是很温婉的一个女孩，所以我很难想象你讲段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其实我性格还是属于那种反差比较大，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现在还是比较能聊的，因为可能是我小的时候在爸妈的那种培养下，会成为一个特别乖巧那种女孩吧，然后像学古筝啊、茶道啊、香道都是这种，但是我后来自己就变成一个非常， 其实有一个狂野的内心， 对对对，非常有一个狂野而叛逆的内心吧， 特别逗哈，人都是两面的， 对对对， 想想弹古筝、喝茶、焚香的一个女生，而另一面的时候在，学校的话筒前跟你讲着，哎，这个特别好笑，那个特别好玩的一些事儿，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多面的自己之后，反而会觉得说，哎，人生的多样性由此被打开和发现。 是， 那像航宇每次看起来就觉得说，哎，是闷闷的不说话，冷冷的看着你，你有特别热情的时候吗？或者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特别外放的时候，还是这一面只留给自己女朋友？ 当然对自己女朋友是肯定的，然后其他 随时随地撒口粮。 就因为我现在大四嘛，然后但是我这学期还是有课的，所以我没办法实习，所以然后我就在学校又跟我室友去建了一个社团。 你是建了个什么社团？ 叫幻想公社，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要去做什么，然后就是大家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就是诗歌占领校园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树上，然后 贴满小诗， 写诗， 对，就是大家的诗歌，然后还有老师的诗歌征集上来， 自己原创的。 对，我们有，因为学校里有诗社嘛，有两个，一个现代诗社，还有古代的古诗词 诗 社，对，然后还有老师的诗征集上来，然后用一个绳子，然后挂在两个树之间，就是亮诗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就看那个，一天之后诗就被 都没了， 对，不是被我们撤下来，因为我们只做一天的那个就是诗展吧， 对，而且也是要做回收的。我以为是大家看就哎这首诗我喜欢，就 扯掉了，带回家了， 第二天我就剩一根绳子。 就是除了这种活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就是北京有一个大柳树鬼市，然后我们就是组局，然后去半夜去到那个地儿， 哎，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但是因为它只在半夜出现， 对对对， 但是我鼓了好多气勇气，我没有好意思去，我没去过，你们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带着老师姐吗？ 可以，我已经去过三次了。 对，因为这个集市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个在半夜才会出现的大家的一个交换的市集， 对，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很多人就带着自己不用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很多像航宇以及我这样想凑热闹还没有去的人，就会去那儿淘不少的好东西。 对，我 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上周去了，然后淘了一个打字机，就是那种打字的，然后放进纸，它有那个墨条。 小拧 真的可以打出来 的，真的可以打。 就我们看很多的欧美电影当中打信的时候，简奥斯汀哒哒哒哒哒那种。 那之前我也淘了一个 这个 东西，很便宜 啊，这么便宜啊，这个地方还真挺值得 去的。对，真的是我也是一直想去，然后也没有敢去呢，还。 我当时还花了100块钱淘了一个特别大的木箱子，然后我自己改装了一下，我装了在底下装了四个腿，用什么做呢？知道吗？用保龄球的瓶子。 啊， 对，然后就装了一个大木箱。 是，航宇今天来做完征集活动啊，很多朋友可能回去了之后，包括学校的同学们会争相加入你的幻想社。 对， 真的还蛮奇怪，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到底是干什么的吗？我就还想的是，哎，是不是你要把天仪加入进去？他教你， 我已经在里面了， 在里面了。 是成为金牌推荐人之前就在了，还是成为推荐人之后？ 对，一直就在， 一 直就在。 哇，缘分很深哈。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依然想要航宇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就是《五口脱险》。我们有请航宇。 不用转身，不用蒙面，声音的魅力用电波呈现。 这里是 FM982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今天我们迎来了首都师范大学十强歌手的最后一位航宇，他也现场带着吉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要继续音乐时间，航宇要继续抱着自己心爱的吉他给我们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同样这首歌曲也是要有一个特定的人要去送的，对吗？ 对， 我们先听歌吧，听听歌然后再真情告白时刻。 好， 你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开始了。 好， 可以开始。 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堆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的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堆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 感谢航宇带来的第三人称啊， 谢谢， 展示了自己最强大的唱情歌的一面， 很好听。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航宇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支 MV 的分享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想要让航宇来一段真情告白吧。刚刚这首歌唱给谁的第三人称？ 这首歌送给我女朋友。 哎呀，答案没有悬念。 因为这首歌是我最早听台湾独立乐团的其中的一首歌，然后至今也特别喜欢，就是和台湾有关系的，其实我都 一切都喜欢， 对对对， 恨不得现在自己就飞到台湾去啊，心已经在台湾了。但是已经到大四了，那接下来有一些工作或者说学业方面的一些打算吗？ 嗯，对，这学期因为有课程的原因，所以我是上学期去外面实习的，然后下学期应该也会去实习。对，然后我喜欢的一些就是传媒方向类的吧，就是一些年轻的公司，然后人数少一点，然后这样可以认识和大家认识 更亲近一些。 对， 那能够感觉到哈，你性格当中特别喜欢的那一种文艺感，以及希望与人亲近的那种亲密感，都在这个自己将来的这个职业的打算表现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欣赏后今天推荐给我们的这支 MV，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那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考卷，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有几分像落在房间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手表买了展业，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女低的姑娘，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我想把只有梦想越过越想笑的不见，也许会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要总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在，心情没准备，天空不断黑了又亮，在那里起飞，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摧毁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杭宇、他今天最后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哈，自己很喜欢，而且也是临时换了伴奏、虎口脱险。但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听好像在大一吧。对，那时候就是听民谣之类的比较多还。 然后就这首歌有特别吸引到你的地方？ 对对，至今也比较吸引我 啊，至今也比较吸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杭宇演奏的版本，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开始。 好。 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做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苦口，我脱离了危险。对心情会好一点，依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好， 好，非常的感谢航宇啊！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个有一个错觉感，就是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感觉像是杨宗纬在唱老狼的歌，杨宗纬的声线，老狼的感觉啊！这首歌曲你唱过多少遍？就包括在 KTV，就因为很喜欢。 唱过啊，我自己数不清了 啊，数不清了，就自己非常喜欢。 其实我自己录的次数更多，在 KTV 唱的其实挺少的。 哦，你自己会在家，就是在宿舍录吗？ 对对对对， 自己有一套专业的设备。 嗯，专业设备有，但是大多数还是用手机就是录。对， 然后录完了之后定向发给某一个人，点击发送。 嗯，对。 好，今天狗粮够多了哈，真情告白时刻到此结束。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留给天仪吧，下周二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十强歌手也是在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依次亮相了挑战新歌声，最后也为他们一起加加油鼓鼓劲儿好吗？ 嗯，对，今天呢我们的也是首诗歌者的最后一位来参加的直播的选手了。那么在下周二的时候晚上6点半，我们就会在我们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来进行这个校歌赛十强的最终的比拼。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选手都能够加油。当然，最后还是要为我的歌手航宇打电话，真的 打电话 打 call。 好，收到。 嗯，也非常的感谢航宇，非常的感谢天仪，同时也感谢各位关注和观看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下周再见了。而且要预告一下的是，在这个周末将有两位重磅级的歌手登陆挑战新歌声，一定要记得收听。拜拜 拜拜。 Remember asking both my mom and dad why we never travel to exotic lands. We only ever really visit friends. Nothing to tell when the summer ends. We never really went buying clothes. Folks were passing on the stuff in plenty loads. New shoes once a year and then out to play ball so we could ruin them.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Our kind of people had a bedTold us we were good kids. And daddy told us never listen to the ones pointing nasty fingers and making fun, cause we were good kids. Don't get me wrong, I didn't have it bad. I got enough loving from my mom and dad. But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understood when I said that I wanted a deal in Hollywood. I told them I'd be singing on TV. The other kids were calling me a wannabeThe older kids, they started bugging me. But now they're all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Our kind of people had a bed for the night. And it was okay. Mama told us we were good kids. And daddy told us never listen to the ones pointing nasty fingers and making fun, cause we were good kids. I know which place I'm from, I know my home. When I'm in doubt and struggling, that's where I go. An old friend can give advice.